Simple Love 来开启我们今天节目的一个小时，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各位周末愉快，12:05了。话说到此处，2021年也要接近了尾声，今天是12月26号，所以呢，作为一个周日的节目节奏驾到，我们今天迎来的就是2021年当中的最后一期，没错，你没有听错，最后一期节奏驾到。所以呢，我们将会在元旦假期当中，也就是1月1号和2号两天保持正常的直播状态，迎接全新的节奏驾到节目的升级，也一起迈进我们节目的第8个年头了。各位好，这里是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奏驾到，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欢迎大家，各位周末愉快。小时节目当中持放减压音乐作品，首先的一些音乐内容我们都是那些特别动心的日文歌。其实呢，作为一档全球音乐风尚的节目呢，其实应该说是能够放送来自于各种各样语言的音乐作品的，所以我们的节目从2022年开始也是要放送更多的像是日文的、韩文的、西班牙语的、法语的等等，甚至泰语的一些你可能前所未见的音乐作品，以及那些特别经典的好听的歌曲。节奏驾到，只在每个周六周日为你带节奏。 して荒れ果てた悲しみの 闲持放，这里是节奏驾到 ，Chill Out Lounge and Easy Listening。 Thank you. 耳边的歌曲就是来自于上村带给我们的2019年全新混音版本的《星空下》。那么刚刚我们也听到了另外一位来自于大冠妙子的经典单曲，那这都是来自于日本的一些个非常非常典型的叫做 City Pop 音乐风格。那么今天呢，我们在第一个小时当中减压释放音乐作品，带着朋友们能够在音乐里面行走海边的感觉 Seaside 啊。而 City Pop 又是什么呢？今天要跟大家去介绍一下。其实之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放送过一些不带唱词的 City Pop 的纯音乐内容，而这一次我们要去再次怀着这样一种充满着80年代气息的音乐风格去打动自己了。其实 City Pop 它源自于日本的音乐，它是一种充满着都市感觉，内容它脱离了沉重的人们的生活和社会的写照，不管是生活、人生还是恋爱等等等等，都会呈现出一片欢快祥和的气氛。那么听到这样的时候音乐，我们很容易让自己产生到一种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给人一种更加纯净而且清爽的感觉。所以今天我们的音乐就从 City Pop 开始。

味一つの 欢迎您回到节目当中，12:34，节奏驾到第一个小时，我们的迟放减压音乐正在进行当中。各位好啊，我是 Mr. 常常小航。刚才耳边的音乐呢，这是来自于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位 City Pop 的音乐代表人物，叫做大桥纯子和美乃佳带给我们的 Rainy Saturday Coffee Break。在一个雨天，找一个街边的咖啡厅坐下，来上一杯热热的咖啡，无论到底是有没有奶不重要，重要的在于你闻到那个味道了。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就要跟您去分享一些 City Pop 这样的一种充满着上个世纪的80年代的气息的音乐风格。相信我们的正在听节目的很多的80、90后的朋友们都非常喜爱看日漫，那么兴许很多人也都听过那些经典的主题曲。那在日本的80年代的时候，也风靡全球的一股音乐风格，它的名字就是我们正在听到的 City Pop， 城市流行。同样，它也引领着动漫音乐的潮流。那今天我们就再继续用这些音乐带着我们行走一下二次元的海边吧。 耳边这段音乐其实让我们听得非常的清晰哈，这个 City Pop 的音乐风格当中其实真的很容易的能够让我们明白，结合了舞曲、爵士乐、 Funk 等等的风格的元素，那么非常清晰这样的一个四四拍的鼓点，更加浑厚的贝斯的声音，包括我们还可以通过键盘的按键啊，能够听出来刻意制造出的这样的一种能够沐浴在夏日的海边当中的这样的一种感觉，所以主题的本身也都非常的积极向上，很健康。那所以到现在来讲 City Pop 依然呢是在复古潮流当中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被模仿的对象。刚才我们听到了很多首啊，就是有浓浓的这样的一种冬日暖阳下的时代气息的歌曲。刚刚一首叫做《猫》，来自于吉田美奈子，还有刚刚我们所听到的《Letter to New York》，来自于深町淳。那么稍后呢，我也会把今天第一个小时节目当中所有的 City Pop 的音乐的 收听链接直接发送到听友群当中。我们会在第一小时结束之后把今天第一小时歌曲的收听链接全部一下子都发送到听友群当中，供各位朋友们去慢慢的聆听跟分享咯。当然了，那如何能够加入到听友群呢？很简单，现在就赶紧拿起手机打开微信，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对，关注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可以回复两个字好友，就可以获得我的微信二维码了。扫一扫加主播为好友之后呢，我会邀请您进入到听友群当中的。在2021年最后的一个周末中的周日，希望您可以能够用愉快的心情，用这样的音乐陪伴自己的生活。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 Since 2015 Here comes the beat。 満月が僕の姿を公園の円卓の代理的にくっきり映し出し、僕は月と僕らの3つの関係の謎かけ言葉を考えて立てた。愛してるよ知ってるよ君だけを、君は僕の作った歌を口ずさんで、ピンクのチョークを上手に踊らせて、何十本もすり減らし汗も拭かずに、僕の影をすっかり塗りつぶした。愛してるよ君だけを、愛してるよ君だけを。 Big shadow クの影の上を二人裸足で一言も喋らず顔も見合わせずに僕らはワルツをとてもうまく踊った愛してるよ君だけを愛してるよ君だけを愛してるよ君だけを愛してるよ君だけを 12:55秒，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我们的网友刘宝姐说，好久没有听做日本的歌曲专题了。是的，其实呢，以前呢，我们都是零零星星的啊，放一些相关的日本的音乐作品，做一种点缀。而今天呢，我们主要的目的呢，不是听唱词，而是要感受这样的一种音乐的风格，叫做 City Pop 啊，城市流行。那其实刚刚我们也讲过了，这样的一种音乐，它也宣扬着一种非常积极向上的乐观主义的享乐主义的心态，带着我们能够走进一部超现实的梦幻当中，这种梦境里面去啊，就像美丽的花朵一样绚丽绽放，表达了这样的一种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当然我们也可以在音乐里边幻想一下自己能够在冬天啊，不是在夏天的海滩当中，或者呢是在酒醉的夜晚，播放今天我们这样的一种混音作品，每一首音乐都可以能够让我们觉得哇，特别适合对自己心爱的人求婚啊，收获着满满的幸福吧。所以这样的一种情况啊，这样的一种状态是多么时尚而且又酷的事情，对不对？节奏驾到 ，Here comes beats。每周六周日的下午，期待各位朋友们来锁定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奏驾到。只在每个周末才会有哦。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当然稍后呢，我们要跟各位听友们再来到今天节目的第二和第三个小时了，会跟您去盘点一些在2021年当中那些特别值得我们去好好回味的英文单曲，还有那些榜上的新歌等等等等，一起来去共享这样的一个周末假期 Happy Holidays。当然马上我们要把歌曲的链接发到听友群了，你在听节目吗？赶紧加入听友群吧，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关注起来。 将听到的是节奏驾到， 北广购物周末大促，在12月24号至12月26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购物金额累计满200元立减15元，满300元立减25元，满500元立减50元，满1000元立减90元，最高立减200元。订购电话400015551，400015551。 以下是广告时间。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天节目当中啊，为大家带来的是真真正正的实实在在的好大米。 哎，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五香宝的真五常、真有机、真稻花香的好大米。首先来说说什么叫真五常。